为光明星级秘鲁政党和团体举行了以领导者金正日的伟大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为题的联合讨论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还展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有秘鲁各政党团体的人士和成员参加了讨论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米州地区筹委会秘书长、争取自由投票同盟秘鲁民族独立运动主席、秘鲁工人、农民和学生人民阵线总书记等一些人士，分别以金正日爱国主义、金正日同志与主体思想、社会主义式科学、朝鲜的先进政治和伟人的一生为题做了发言。